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同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俾到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bracket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 新一年啦，2014 系第一集、啊、我哋吓，咁、第一集今晚有的同阿杰斯，咁啊仲有咧就 Steven 啦，仲有啊，哇意气风发嘅夏萨特， 夏生，唔好意思啊，好多人又系我啊， 好多人揣测我哋，我同阿的今日做唔做啊嘛，我哋吓、啊、心情如何我哋， 我冇乜嘢咯，几好啊， 系、 啊啊、 我曾经有一丝。嘅諗法係以為呢個禮拜係我同夏薩特頂曬啦，要 唔使我哋經得起考驗， 咪咯 咁啊！終於打曬所有啲， 經得起考驗越經個經啊！ 終於打曬所有啲啊快車， 快車啦！ 咁啊，打嗰啲有疲倦啦，睇嗰啲都。即係都幾疲倦嘅大佬， 嗯， 睇到一 好興奮喎、 啊，1月1號 ，OK， 得你繼續你繼續興奮先。咁啊，四場啦，我哋當佢個快車係四場波啦。咁啊，打完之後同打之前有咩大分別啊？ 榜利物浦跌咗落嚟， 曼城擒咗上去啦， 曼城擒咗上去啦， 利物浦就 跌咗落嚟， 断咗第四啦， 系啦， 阿基啊仲顶得住下啦， 顶得下啦， 顶得到， 咁啊， 咁啊就快车前有啲漫迷，包括我哋嘅的总。就话攞晒十二分就攞唔晒啦， 系， 嗯， 系，我本来都有句口号嘅，其实，不过佢口号都唔敢讲， 讲下啦，最多唔少啦。 哦，咪讲，而家讲冇所谓，咪当嚟大家开心下咯。本来我同阿卡妹咧，大家有对口号啊，即系好似革命咧，即系咧，只有啲唔讲，即系喺 open 唔讲得嘅，咁、我哋就收埋讲，讲咗两个星期到啦。 你有冇收埋啊？你喺我哋嘅 good chat 嗰度系咁讲嘛？ 佢冇讲过两星期过嚟记上第四啊！嗱，咁啊，好开心啊！你嚟嘅系嘛？系嗱，咁啊，暂时咧就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 下季努力咯 吓。下季努力咁咪 嗱，讲多少少啦。其实个成个快车上 ，view 一 view 个快车先，我哋 上半版啦、啊。头先即系 OK， 应该话啦，头嗰十位嚟讲啦，大致上冇乜点变嘅。正如 Stephen 讲就系话，利物浦又跌咗落嚟，曼城就上到第二位噶啦。 我反对你呢句说话先， 乜冇乜點變，每個禮拜都變一次，唔係每一打完每一周，唔係一個 round 都變一次。 你等我講埋先，因為大致上冇變嘅原因，其實喺個聖誕快車上幾隊都坐過榜首個位。 係啊 ，OK， 亞記坐過啦，利記坐過啦，曼城坐過啦， 兩隊啫。两队啫， 曼城都曼城坐过好短时间， 亚湾 亚湾大约两个钟头，几个钟头， 几个钟头都 是系啦。而下半版咧 ，OK， 本来下半版继续都系榜啊 ，OK， 榜尾方面啦，新特兰水晶宫喺下边啦，韦斯咸就俾人拖咗落去啦，富咸就弹翻上嚟少少 ，OK， 系啦。而你个圣诞快车期间就叫做可唔可以话叫做换咗两个领队啊？ 换咗两个领队，换一 Kel 麦基麦基 麦基， 跟住仲有 苏斯克查。 我嗰个系一个 领导， 一个领导， 而跑咧真系玩死我，真系。 热刺咧， 清醒少少得唔得 ？O K， 热刺， 热刺 输喎， 呢个就当第二个，大佬 就 正式攞张长约 嘅， 系啦， 因为 年半 攞完张约，跟住就打四场快车，咁啊非常好成绩，我哋可以真系逐个逐队 V 话啦。 嗯， 咁啊啱嘅，换咗两个领队啦。咁首先就你讲开换领队先，咁都可以讲埋啦。苏沙咧就正式就会成为呢个卡迪嘅领队啦，咁呢个亦都可以讲下嘅，就好多曼联嘅球迷各有意见啦，即係有啲其实有啲两面都有啊，即係有啲意见就觉得欢迎佢即係加入英超嘅大家庭啦，咁 欢迎， 咁揸住一个即係喺挪威咁揸住一队中都唔算，都淨係中下游嘅球隊嚟㗎啦，冇 day 好似係咪應該叫做，我都唔識讀佢嘅名 字。唔係莫迪，莫迪啊，佢中文嘅莫迪，攞過兩屆冠軍。 我知， 係啊，今屆 佢未揸之前係真係中下游。 啊，係係係。 咁好神奇地咁佢就揸住咧就攞咗兩屆冠軍啦，咁所以咧就係有少少嗱，即係要咁講咯。呢、這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即係費格遜信徒嚟嘅。咁亦都有少少費格遜嘅影子嘅，即係好似當年喺蘇格蘭揸住對阿巴甸，咁然之後又創造咗啲少少神奇嘅成績咁樣啦。咁但係就持相反意見嘅，我諗就係可能就覺得個時間係咪早咗啦，或者甚至嘅就係、是、佢都有講，佢就係話費格遜即係力勸佢就唔好過去卡迪夫啦。 嗯， 因為嗰、那個我諗其實係。其實想保護佢，大家都因為嗰個英，因為我諗喺呢幾個星期，即係英格蘭個傳媒其實係全人類都撐麥基， 係啊， 就然之後就反呢個 Vincent Tan 噶嘛，即係同埋即係覺得咁樣炒領隊係好不智。咁我諗費格遜個最大嗰、那個理由都係希望就係、是、即係其實佢都係睇翻所有即係做領隊嘅，即係佢都覺得麥基係唔應該炒嘅。咁然之後幫一個咁不義嘅領隊咧，就唔應該咁做。咁但係到最後就佢就選擇咗冇聽佢説話啦。咁、 嗯、 但係即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都會幾有興趣睇睇佢係點樣去，即係因為挪威我哋真係冇乜點睇過佢執教嗰、那個生涯係點樣啦，即係過往嗰兩年。咁但係喺英超咧就可以睇翻一啲即係睇下蘇沙嗰個功力係去到邊啦。 嗯， 咁就係有啲期待嘅。咁啊睇下會點搞。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新嚟到睇下點樣去融入啦，因為冇完全冇自己嘅班底嘅， 係 咁然之後就帶住呢隊波，咁呢隊波係有啲 potential 嘅，我哋喺上半季都睇過，特別喺個主場啊，或者仲有個拼勁啊、鬥志啊，所有嘢都喺度嘅。咁啊，問題不在於球員嘅，我諗係主要其實都係麥基同埋個老細自己嗰啲恩恩怨怨啦。 嗯， 咁啊期待睇佢啦，咁但係即係有好多曼聯球迷就會覺得即係應該留翻俾曼聯噶嘛呢、這個，咁呢個係有呢、這個係有部分嘅球迷咁嘅睇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就試下俾佢磨練啦， 磨啦係咯。 但係就希望唔好到最後係一個好差嘅成績離開咯嚇、啊，即係睇下點啦嚇。呢、這個都幾得意嘅。 Cardiff 呢個快車就窄嘅，因為咧就最有把叫做最有機會嗰場就對新特蘭啦，結果就贏兩球，俾人追翻兩球啦。咁所以呢個快車其實佢攞分唔多 ，total 攞一分， 攞咗一分。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就 其中一隊最差嘅球隊 跌咗落去嘅。咁而家就同榜尾嗰三隊咧，其實係同新特蘭爭四分啦，同水晶宮啊爭一分啦， 反而 高危嘅其中一隊啦。 因為佢有兩，佢四場波其實有兩場係分別作客去利物浦啦，亦都係拉屎嗰場就去阿仙奴啦，頂到88，咁跟然之後就俾阿中堅斌搞掂啦。咁啊兩場其實都應該要輸嘅，咁你又嘅仲一場對修咸頓嘅，咁啊主場對修咸頓，嗰場波其實又打嗰場波就嗰場波就係麥基嘅。最後一場啦，咁啊0-3輸俾沙林頓，咁所以就後屘就炒咗魷魚啦。炒魷魚之後咧，就翻到主場，其實2-2和新特蘭咧，我啊覺得嗰場波29號嗰場波咧，係今個聖誕快車其中一場幾精彩嘅賽事嚟嘅。即係嗰晚尾場嚟，我記得。咁啊特別好 enjoy 睇下兩個南韓仔嘅對決啦，同位置。咁啊卡迪嗰邊嘅一個阿 Kim。中文名我唔記得乜位啊，咁啊仲有就係新特蘭嗰邊就基成勇啦，咁基成勇當然咧就個名氣一定大過阿 Kim 啦，但我哋都多次提過啊，呢、這個 Kim 喺上屆即係英冠嘅時候嗰個表現已經係好好啊， 冇錯。 今屆其實咧，我覺得佢完全冇走樣嘅，咁佢成場波其實如果你問我兩個南韓仔咧，我覺得佢打得好過阿 基成勇 好多，咁仲有就係佢係一個幾 modern 嘅一個 defensive midfielder 嚟嘅，即係。佢可以有好多攔截啦，又唔係話好大隻，但係個力量咧一啲都唔輸蝕俾鬼仔嘅。咁跟住仲有咧就係咧，佢多一範嘢就係咩咧？佢係幾有playmaker 嘅 potential， 即係可以做到啲 holding 嘅波嘅。咁所以呢個球員係幾惹人好感嘅。咁所以睇下 Solskjaer 點樣用佢啦，即係去到嘅時候。咁卡迪就攞一分啦。咁仲有就投我哋就逐。即係都可以繼續再補充少少嘅，我諗首先就要恭喜第一隊咧，首先就英超快車嘅狀元啦，狀元知唔知喺邊度啊？ 曼城 啦，12分啊，使唔使俾啲掌聲佢啊？ 唔使啦， 因為你冇曼城球迷。 唔係你可以帶領我哋俾掌聲嘅，即係話曬都代表曼城。 屌你啦 ！OK， 攞曬12分，咁啊。分別就係呢個 富咸利物作客富咸，主場贏利物浦，主場贏水晶宮，作客贏史雲斯。 係啦，咁啊贏曬四場，攞曬12分，咁所以就個氣勢就好犀利。咁啊，然之後咧就攞10分嘅咧，就都有幾隊嘅，包括就Steven對亞記啦，咁啊和咗一場車仔。咁啊，車仔亦都係攞10分，咁啊都係和咗一場阿仙奴，咁啊另外三場咧就係全勝嘅，咁所以咧就3-1，咁啊攞10分。咁其實就仲有咧就另外一隊就係 熱刺 啦，換咗新領隊，咁啊呢個新嘅，其實呢個新嘅領導嘅組合都幾懷舊 feel 嘅，即係 Tim Sherwood 做領隊啦。跟住 Les Ferdinand 咧就做呢個 number two 嘅，咁呢個係非常之熱刺 feel， 同埋非常之即係懷舊 feel 嚟嘅。咁啊換咗第一場做暫領隊，我已經叫大家要睇住呢隊波，因為已經扶翻入個正軌。一場波就係呢個聯賽杯係咪足總杯聯賽杯啊？聯賽杯對韋斯咸嗰場，咁啊嗰場開始已經嚟了，咁啊非常好嘅一個快車成績啦，3-1，佢都係攞10分嘅， 佢係作客贏沙林頓，咁啊主場和咗西布朗，跟住就作客贏曼聯，同埋主場贏史篤城 之前嗰場， 係啦， 咁啊等陣可以放心，一定會講曼聯對熱刺嗰場波，咁啊仲有咧就十分咧就其實就不敗啊，仲有一隊我都想提一提喎，仲有一隊咧。就喺榜尾喺中下游咧，你都要揾到一隊嘅，嗰隊叫做西布朗啊！哇，這個快車都打得非常好啊！總共攞6分，1-3，大佬係冇輸過噶，和3場，最後一場搏低紐卡素，咁啊分別和後城、和熱刺、和呢個韋斯咸3-3作客和韋斯咸，咁啊隊波特別個前鋒嘅組合啦，我諗首先就係 Sessegnon 出翻嚟啦。安力卡出翻嚟啦，仲有喺个成个圣诞嗰个嗰几场波咧，其实仲有一个打得唔错嘅，一个叫做 Birahima， 类似系咁啦。OK， 咁系一个僆仔， 拍住安迪卡打前面嘅，咁啊打得非常生鬼嘅，咁啊成队波我諗又齐返脚啦，未揾到领队㗎呢队波，用一个又系用一个暂代领队，咁啊攞喺中下游攞到六分呢，真系即系不同凡响啊！咁你中下游其实仲有一队都攞六分嘅，但系个表现呢我就觉得一般般啦，就富咸攞六分嘅，咁、但系富咸就赢两场就输两场，但系输嗰两场就极丑样嘅，加埋失咗十球波，大佬咁啊，分别二比四，主场输俾曼城，同埋一场即系大家谂唔到嘅就系 零比六， 零比六就输俾侯城啦，咁啊加埋都失十球，其实连埋另外嗰两场咧，加埋都失咗成十二球波啊，咁啊但系好彩就作客对诺域治二比一赢波，咁啊仲有就一号嗰场啊对韦斯咸嗰场生死大战咧，亦都系二比一啦，就搞掂咗呢个韦斯咸啦，韦斯咸其实就有少不智嗰场波，奇云路兰就上半场就已经是一个直红出场的，咁就是踢人在个中场到无啦啦踢人，即是人哋阻住佢阻住佢向前走，咁就一脚扫落人哋度，咁跟住就一个直红，咁所以大部分时间韦斯咸系踢十个，咁讲韦斯咸呢亦都就差唔多系 一分啦， 全个十二月就如果有最差球队一定颁俾佢㗎啦，咁印象中应该系攞个两分㗎啫。系圣诞快车攞一分，计埋嗰分加埋都系两分。咁就都好喺翻就喺度一年嘅最后一场波系攞翻一分啦。咁就三比三就系和呢个西布朗头先讲过啦。咁跟住另外三场都系输 Q 晒嘅，分别系输俾呢个曼联啦，廿一号嗰日就作客三比一输啦。跟住然之后仲有就系主场啊输俾阿 Steven 对爱队咧，又系三比一咁啊输俾阿仙奴。咁到一号嗰场就二比一，咁啊一比二，咁啊作客输俾呢个富咸，咁啊大 Sam 仲有啲韧力，未即系吓， 你闻到鱿鱼香啊？你嘅意思？ 少少，真系好少咯。少 佢有单身，唔系有少少有少花生嘢嘅，咁就系佢都有讲系一个总结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就系话，首先咧就系阿路兰咧，头先阿杰斯提过啦，就其实喺个快车入边佢攞两次红牌啦，其实咁咧就佢就。身为队长啦，啊，大师就话佢身为队长，而家就罚佢两个礼拜人工，因为佢觉得，因为中间夹住嗰场就系对西布朗三比三嗰场咧，其实路兰喺嗰场波三个波咧都同路兰有关嘅，佢就觉得你身为队长咧，你如果系冷静啲，其实你可以帮到队波，但系两次因为你嘅不智咧，就令到队波连一分都攞唔到， 好少发生喺佢身上噶， 系因为其实呢个契仔嚟噶嘛，跟住佢一路跟住佢哋队波， 无论喺纽卡素啊，即系 保顿啊， 好多时都起死回生都 冇错，冇错， 即系孭住成队波都系佢咁，但系即系咪又系 更 唔系急住要放假？如果你后唔俾我放假，嗰啲又嚟咯，即系都系咁啊！即系大家都系想放假啫。咁啊，韦斯咸就水深火热噶啦，包尾未啊？而家系咪啊？ 尾二啊， 尾二 OK， 但系同包尾嗰队高一分嘅。 OK， 包尾嗰队就新特兰啦，咁亦都系噶，打咗个唔错嘅快车嘅，攞五分波，唔系攞五分啊，总共四场波，一胜两和。一副嘅咋，净系输过一场波， 啱啱嗰场 输俾维拉嘅， 系啦， 系啊，嗰场 啱啱就 系 嗰场啫， 系啊，咁嗰场波好正常啦，一队咁嘅球队打到尾，打体力，打呢个 passion， 咁啊，去到第四场都差唔多干堂咁滞，所以就。零比一咁啊，主场输波嘅，咁啊成个圣诞都好好啊，零比零和诺域治啦，跟住仲有咧就最紧要嗰场波就系作客。爆个小冷门，咁啊一比零爱华顿呢个爱华顿啦，咁嗰场波其实就印象 十后活讲出场嗰个 就后活嗰场， 冇错，就系后 活嗰场系啦。咁啊爱华顿都一阵可以讲下噶。咁仲有就十二月廿八号咧，就系我头先讲过啦，其中一场几精彩嘅赛事就系对卡迪嗰场啦，一路都系落后住嚟踢噶，大佬。咁啊，你知道卡迪嗰个主场已经唔容易应付，咁但系就终于顶到尾，咁啊到临尾追和嘅，咁啊所以就即系一个又系唔错嘅表现啦。咁啊， 另外有队咧想讲下咧，好鬼失望嘅， 乜嘢啊？ 史云斯，因为基本上四场波咧就攞咗分。 OK， 嗱，失望嘅球队咧，我都可以数到两三队嘅，史云斯系其中一队啦。但系咧，我觉得史云斯你都可以俾少少即系。我可以解釋一下嘅，因為佢聖誕嗰個快車個對手係勁堅強嘅，大佬真係分別對愛華頓 主場， okay? 跟住之後作客去車仔，跟住中間打翻場維拉，跟住 仲有場曼城， 之後就拉斯嗰場對曼城，你睇牌面就即係。 當然啦，你話上一年嗰對史雲斯嘅不斷俾到驚喜我哋，但係今屆嗰對咧就即係你對住啲對住頭先講嗰四個對手，起碼有三個你都可以 gel 得咁滯，咁所以到最後就係一和。 三負 係冇贏過波嘅、嗯，其中一隊冇贏過波嘅球隊啦，攞得一分，咁淨係喺維拉身上咧就攞得一分咯。咁、嗯、另外嗰三場就輸曬啦。咁其實輸俾車仔嗰場都係僅敗零比一嘅啫。咁、嗯、啊作客去到倫敦，咁所以呢隊我未必覺得佢係最差勁嗰隊。其實有一隊我想講下咧就係維拉咯。你話其實維拉攞四分嘅。但點解我話最差呢？你睇個對手，其實佢係避開曬差唔多上半版嗰啲對手嘅，成、個快車。佢分別係對史篤城、對水晶宮、對小雲斯、對新特蘭，冚家場贏得一場，跟住仲要和一場，輸兩場。其實維拉我覺得係，如果你二十隊裏面咧個快車，我覺得咧就阿 Lambert 今屆咧就真係即係認真即係 麻麻啦， 麻麻地啊！我覺得呢隊波咁啊仲有隊都仲有其實都堅差嘅沙林頓啦，咁沙林頓就已經係 跌翻落嚟啦。 少林寺取完經落緊山㗎啦，即係已經係落緊山。 但係又要咁樣講， 過去九場波輸咗六場， 喂，但係冇辦法喎、啊， 已經批咗我落山啦、 啊。你講唔係你講話過去九場波，大佬過去九場波咩對手啊？阿基作客，阿基作客車仔主場對曼城，作客紐卡素主場對熱刺，作客愛華頓，跟住翻翻嚟主場對車路士。 明 即係 你九場打七場， 賽程係其一啦。但係沙林頓都要幫佢講就係、雲夜馬嘅傷 咧。雲夜馬傷。 影響大啦，同埋啊佢個拍檔啊咩拉拿 舒亞達連， 舒亞達連亦都中間有停場， 係啦，咁所以其實防中傷曬， 傷曬呢隊防中係影響大。 仲有龍門傷埋啦， 保魯石都傷埋， 保魯石又傷埋啦，咁啊係靠前面嗰四個好 fit 嘅前鋒去頂啦 ，Lanana 啊 ，J. Rodriguez 啊 ，Lambert 啊，加斯頓啊 ，Lambert 啊咁樣啦，咁我唔係話譴責呢隊波，即係但係因為。但係要講，因為喺上半季佢曾經排過前列㗎嘛，亦都係曾經歐洲全歐洲失波最少嘅球隊嚟㗎嘛，係咪先拍住羅馬㗎嘛？咁所以咁，但係咧就我哋都預計㗎啦，即係佢係呢段時間差唔多要跌㗎。咁即係阿的講個其中原因啦，因為對手係啲強嘅對手，差唔多就喺曬呢九場波。咁同埋就係、是。冇板凳嘅，你見到真係即基本上即係嗰扎人打咁啊，然之後就仲有啲就係啱啱相遇嘅舒亞達連都要趕住要出嚟，咁啊四場波就只係一勝，一勝就唯一場就係作客贏卡利夫嘅啫，咁啊分別就跟住剩翻就輸俾熱刺啦，輸俾愛華頓啦，輸俾車仔啦，咁啊總共攞三分嘅啫，咁所以已經。就跌咗去第八九位係咪應該？ 第九位 啦，咁、啊差唔多㗎啦，即係呢隊波唔降班係一個首要嘅任務啦，即係咁然之後 冇啦， 但係要咁講囉，即係我諗我同大家圍內睇波，我經常都講呢隊波入，即係如果我係英格蘭國家隊學神呢，即係要即係金睛火眼要睇住。即係呢隊波入面一紮嘅年青嘅英格蘭球員啦，因為第一就係、是、今時今日揾英格蘭球員已經唔容易， 冇錯。 第二呢隊波即係同埋 regular 有得出，仲有係上半版係打得即係個表現係好嘅 ，OK， 同啲強隊可以有得困下嘅，有考驗嘅係得呢隊波。咁、所以譬如要睇住啲 Nana 啦 ，J. Rodriguez 啦，呢一紮咧其實都係即係。要仲有 Luke Shaw 啦，即係左閘啦， 冇錯。 呢幾件其實係應該要俾啲機會佢哋嘅，即係當然你話喂有啲朋友就喂呢隊波冇歐洲賽經驗啊等等啊，佢夠嗰個級數啊，咁我就咁講咯。咁你靠啲大哥都靠咗十幾廿年啦，咁靠啲大哥去打世界盃，又有任務，有乜希望先？咁我覺得其實喂， 雷聲大雨 點、即係如果玩大啲，係應該喺呢啲球隊度， 修咸頓 㗎啦， 修咸頓愛華頓啦， 修咸頓愛華頓啦，巴黎啊呢啲啊，即係好多都即係要留意啊。咁啊，所以即係呢個睇下到時學神係點咯，係一隊今屆即係前半版嘅英超嘅一隊驚喜嘅。 球队嚟嘅，咁啊，同埋因为个领队唔系要求啲球员打一啲所场场波打啲高 Q 大脚波嘛，即系有组织噶嘛，有小组噶嘛，咁所以呢队波要留意啦。咁啊，失望嘅就我谂大致上呢三队啦，咁啊，仲有就令人振奋嘅咧，咁啊都唔使我太多解释噶啦，系每个礼拜。大家都輪住振奮嘅，除咗我同阿的仔咁啊睇在身邊嗰啲人咧，都係一樣啊！即係今個禮拜就到夏薩特，下禮拜可能到 斯 子，咁啊，即係喺度輪住咧，大家咁啊，所以都係即係振奮嘅，都好嘅，即係起碼就投嗰幾隊，我諗隊隊都交到下啲功課出嚟嘅。咁啊你可唔可以大即係講下邊隊先啦？講下 先講啊！哇！ 你识拣啊，我就俾你拣。 阿仙奴咯， 拣错又嗱嗱投诉啦，唉、哎，我又投诉你啦。 我投诉你先，梗系讲车仔啦。 搞错啊， 讲车仔先，讲车仔一阵啦，多啲时间先啦。讲阿仙奴，讲第一位， 讲第一位先。 阿基，咁阿基就头先讲过啦，十分波，咁啊最后一场2-0赢 Cardiff， 咁啊其实最关键我谂就系、是、其实对纽记嗰场都关 最紧要系纽卡素，我都系咁话。 嗱、啊，整体俾我感觉就系四场波冇唔系话特别打得好好嘅， 系 唔可以咁即系讲唔通嘅。咁但系冇理啊，有 过下一关，过下一关咯、啊。你俾我感觉就系、是、 成绩出嚟啦。咁同埋就即系我谂系咁，我自己个睇法就系、是。即係你話投嗰幾隊板凳，佢一定唔係最深去嘅。咁啊，揸住一扎咁嘅人，咁啊都頂下頂咗過咗呢、這個、又過一關。 但係我又要咁樣講喎、啊，佢嗰隊深過利物浦喎、啊。即係老實講句，你成個十二月計，基奧特當然嗰、那個即係個狀態下滑啦。但你好彩嘅就係話 ，OK， 和確特出翻嘅時候一個及時雨，跟住你見到 Podolski 其實喺呢個聖誕快車度開始上翻力啦。咁你其實你見到嘅係有得頂下先咯。即你唔同過去嗰幾屆嘅就係、是、你靠一兩個，你而家至少嘅係喺可能近呢六場波裏頭呢兩件即入波嗰個關鍵位可以靠下佢哋先。 咁我認同阿的講嗰樣嘢嘅，即係你諗下一個問題就係話頭兩場波仲有奧斯，而到後尾嗰兩場波甚至乎係對 Cardiff 打得好辛苦，88分鐘先入波。但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路之前我幾集 有冇老蕭啊？對 Cardiff 嗰 場冇啊。係啊，我喺度都即係節目裏面都有鬧過，譬如韋舒亞擺出嚟嘅時候係同阿奧斯爾或者藍斯咧，因為重疊啊，個位置係亂曬龍 乜啦，呢、這個 亂曬龍嘅。咁但係問題嗰場波咧就喺冇藍斯冇奧斯爾情況下，反而韋舒亞咧就打咗今屆最好嘅一場。雖然係即係入波係好遲，但係你見到反而佢控制到隊波，同埋就係話卡迪夫九個喺後邊啊，佢好多位嘅中間可以箍住個波去派去帶波，呢、這個就即係正正就係阿的所講嗰、那個板凳上邊啦。事實上今屆阿斯圖中場方面咧係算係好夠人用嘅。反而後邊咧，我覺得呢個快車俾我感覺就係、是其實禮拜二號波桑我講咗就係、是以往阿斯圖咧最难搞或者最令到啲球迷最唔开心嘅事就係佢入一球波两球波到啦係顶唔到尾嘅、尤其是喺一啲即係频密嘅赛事或者俾人一臨尾一个高压反冚返佢嘅时候呢好容易三分变一分一分变一分都冇、但今届你见到佢就係面到啲咁嘅压力第一场快车就对韦斯咸啦先失一球反追三球啦对车仔上半场其实都俾人压得好紧要到下半场亦都即係佢攞返个势亦都临尾几乎搞掂啦基奥特搞唔掂啦。咁、但係到纽卡素嗰场更加啦入完个波其实成场又系纽卡素抢得好劲。 波合理啲嘅。 係啦但问题就见到个后防、即係唔系再以前咁样系话一崩就散啊或者啲死球一崩就玩拉完啊。你呢个系即係我觉得系个球员嗰、那个即係个呢、這个就系今届见到个班球员嗰、那个未必系最强。但係叫做佢頂下又一場，頂下一場呢度氣 相對以往幾季，今屆個快車阿記係齊人好多㗎啦，係 啦， 其一啦。 同埋有啲譬如話 用到一啲人 喺十一月傷緊嘅球嘅情況底下，有都翻出嚟啦。譬如費明尼啊， 沃克特啦， 啲有停賽問題啊，高斯安尼啊，總之時間啱啱好嘅，喺個四場波係有好多調動可以俾佢，係唯有係嗰兩個啫。一个老萧，一个蓝丝，蓝丝就伤啦。老萧其实咧就唔系话马后炮， 你今佢大佬話佢係第一季打快車，呢啲嘆慣㗎嘛，大佬係咪先？你唔可以 expect 佢，即係就算好人好者，你都唔可以 expect 佢嗰四場波交曬出嚟嘅。大家都知道，你知佢㗎啦，又即係孱弱書生咁樣。咁你以前喺西甲嘆慣，咁你第一季嚟到呢度，俾即係要俾個適應期期佢咯。咁你最緊要其實係其他嗰啲搏命，即係譬如好似頭先阿 Steven 講。韋舒亞出得翻嚟啊！呢啲係啱啱好時間噶嘛，費明尼嗰啲又可以出得翻嚟，高斯康尼又頂一頂頂翻一兩嘴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中後場啊，所有嘢其實都穩定嘅，係未即係你話打緊嗰陣時候，你話稍稍擔心嘅係個風力咯， 絕對 係，但係始終都係 Giroud， 你係睇到已經。 干 啦，干啦， 干噶啦，真系干， 即系借 啊，真系干。 问题就喂 ，Podolski 出嚟，冇咩人会 expect 到佢可以即刻踏得着嘅，你都知呢条友噶啦，即系过往嘅嗰、那个，即系呢只马系咁样噶嘛，起码要跑十场。 你问我就即系其实会睇到就系话呢个快车会睇到就系亚记嘅中后防咧系进步咗嘅，但 系 前面头先你哋都讲话佢唔够力咧， 唔系你 其实 系单防啊嘛 ，Podolski 系打唔到基奥特嗰只， 你好 在呢个好明显， 好在和仔你又顶翻两， 系咯， 顶翻两三，和仔又系及时雨咯， 唔系嗰场 好多件都系及时雨嚟， 我哋咪讲嗰场咪就系因为欧联嗰场咯，打咗和仔出嚟之后，你见到云家就开始用和仔，因为知道佢 OK 冇得下啊嘛，咁咪。即系咁啱撞正咯，你个快车 中坚斌 系我都要讲啦，系咪先？得啦， 真系好嘢，中坚斌呢啲死啦真系。 喂，算系咁啦， 云家就请佢食饭啦。 系咪两球啊？今季 吓， 今季入两球， 两球啦已经。 打好关键噶，唔系十八分钟嗰球。 同埋有样嘢，你今季嗰个后防嘅稳阵，即系不可不提嘅系梅迪萨卡。 呢个一定系啦。 可以系，即系我谂。大家買返嚟嘅時候冇 expect 過佢可以做到一啲咁嘅嘢嘅，但係今屆你見到嘅係唔可以掹走佢啦，喺個後防嘅中堅位上面。 呢個係最明顯就係對曼聯嗰場啦，冇拉咗佢嘅結果就係 華 美死球啦。 即係華美倫嘅擔心亦都可以在於阿仙奴球迷嚟講，有個梅迪薩卡喺度可以頂到啦。 其實華美倫就唔係講擔心，即係咁講真，而家就話華美倫係 實力嘅， 係佢同阿高斯辛尼好明顯就係。唔可以兩個一齊擺咯。而家你睇到就係話點都有梅迪沙嘅上 一個。唔係睇法，即係呢啲其實華美倫嘅 case 係好典型雲加啲即係問題啫嘛。即係好多時都係你發覺啲球員一傷完之後咧， 就冇正選， 冇正選啦，或者唔揀賽事俾佢踢啦， 唔翻住。 即係我唔會擔心華美倫嘅實力嘅。 嗯， 係啊。 唔係咁，但係問題係華美倫係你要明白就係、是、我又唔認同係雲加嗰個輪換題。 唔 係，因為呢個係上季季尾開始，其實華美倫係。 唔係，因為仲有一樣嘢，你可以幫雲加兜嘅，因為你今屆其實你仲有幾個球員係即係齊人好多啊！你排隊可能未必考慮到華美倫，譬如話即係啲你華美倫除咗打中堅，你可以打個閘位，但係閘位譬如話你有啲賽事。英健神可以出啦，蒙尼爾可以出啦，你變咗有咧，即係有好多人可以輪換更替。 喂，我咁樣講嘅，我明白你傑斯想講乜，但係我諗兩隻閘輪換咧係多嘅，但係咧我就覺得真係冇一隊波，冇一隊嗰啲中堅咧係好似阿老費年代嘅中堅玩咁多個花款嘅，呢個少嘅，喺英超嚟講真係少嘅，只有老費先可以咁玩嘅啫。真係嘅喎，你留意一下，其實每一隊波，每一隊波 有唔同嘅階段嘅。 啊得啦， 早期系布鲁士帕巴里斯， 所以咪其实中间好少系咁不停轮换，真 系 好少，好少嘅，真 系 好少。 系，咪所以即系要话，我谂要揾赛事俾华美伦咯。 嗯， 其实咪对佢都重要啊，因为比利时国家队世界杯佢主力嚟噶嘛，咁所以希望即系呢个球员都会挞得到。但系 anyway 讲翻阿仙奴嘅，就我觉得系。难能可贵啊，大佬，即系顶喂，大佬顶住嗰对曼城，你睇，哇，嗰个几凶狠啊，大佬， 好 即系打完一号，仍然系2013年系年度冠军， 系啦， 即系中期比又系冠军，咁啊，2014一开始亦都系冠军。 虽然个圣诞俾人 得住， 俾你记错一错，亦都俾曼城吃咧错过几个钟，但你都顶 头啫， 顶得住啊，系啊， 赛程问题啫，咁但系起码就系你攞三分时，我又攞三分。 但我想即系我想驳翻一样嘢咯，唔好再你讲嗰对玻璃嘅板凳咯，今届云加我谂，即系你当佢救人用又好，多人用又好啦，你而家其实数落去嘅。過去可能14個，你而家係17到18 八個人可以用得下喺幾條線度啦。即係你而家嘅板凳，佢可以有啲人再撻得翻用嘅話，咁其實我覺得頭三隊你唔可以包嘅，你真係最差嗰隊利物浦你見到嘅啦已經。即係你講 頭，我認同，但係我都係嗰句個form問題係前面都係仲爭啲嘅。你問我真係爭啲力嘅。 咁你嗰隊 即係而家傳就係話，即係原本一間我哋都會再講嘛。 貝逼托夫， 哇！第一個反應貝逼真係 讀咗 EV 講先， 揾人讀，揾人讀。 嗱 ，EV 就咁樣講嘅，阿仙奴對熱刺嘅賽前記者會就話啦，現階段貝逼托夫就唔喺隱瞞。考虑名单之内，即系唔会签住。基罗特嘅脚伤康复咧，仍然都系仲未好翻嘅。咁但系张伯伦下周就可以 full training， 杰比斯艾朗南斯继续休战，奥斯尔就要进行体测，宾特拿话需要三周康复，跟住就系咩丫 沙朗高 就哦爷爷沙朗高就1月18号就可以复出。 嗯， 系啦，就咁、是、样。 即係最得意係貝碧托夫咯， 係咯， 即係唔知點解會 平個新聞 平嗱，我可以叫答你平 近，仲有近 出近打完英超，打埋個打咗好多場英超，同埋講咗佢要求嗰份約太簡單， 係 1.5+1 OK， 即係年半約 OK 嘅話，再加多一年 that's it， 你 所以 平係一定 平嘅一個， 等陣你 O 唔 OK 啊貝碧托夫？ 咁我一定冇朗尼咁大反應嘅，我好難當佢係曼聯人嘅，其實又我當熱刺人多啲嘅。 咁仲大鑊嘅喎，其實。 咁但係佢，但係佢熱佢唔好成日擺呢啲。 唔係佢熱刺，佢熱刺嘅話，我又咁講，佢熱刺佢又搞我唔掂，冇所謂嘅。 哦 ，OK，OK。 即係我咁。 但係仲有冇用咧？ 有用，我都覺得呢個真係 我又唔會話覺得冇用，因為始終打開英超 打主力啊嘛， 係啊，因為佢打開英超同埋你見佢話唔都 OK 嘅，其實 唔係佢又唔使適應個聯賽咧，即係一定有用嘅。 佢唔係基奧特嗰隻牙，但問題佢真係停到個波。其實阿仙奴就需要個前鋒喺前面係停到個波，回到。咁就得㗎喇。 但好慢喎、啊、真係好慢、啊。 咁慢係嘅，但你講波底 佢 就 佢有腳法喎、啊、佢、可以打小組喎、啊。 佢有。 但 其實諗呢個係幾明智嘅，我 覺得。我又覺得唔係 因為所有嘢符合曬嘛。 但 唔係你最主要嗱，第一平 嗱唔睇 唔高， 大家個聽眾冇睇阿傑斯嘅表情，你就覺得佢真係好冷靜分析緊件事。 其實咧，睇個位就知道阿傑斯 佢係抽緊水咯。 唔係，真係我都 OK 喎，大佬。咁即係雙方都 OK， 貝碧又唔使搬屋。系咪先？兩三个地铁站就到啦，系咪先？ 不过就我 佢会搭地铁咩？ 吓、 啊？你觉得佢会搭地铁？ 都有老人优惠券噶， 咁啊 真系黐线嘅。 不过又咁讲， 都唔搭你都傻。 应该唔系咁又咁讲，云家买人咧就一定系啲即系你估佢唔到嗰啲嚟嘅，即系真系除非真系，譬如就算嗰哥斯达咧，我都觉得因为吹得太行咧，我都觉得可能未必系佢嘅。 嗯， 即系虽然真系不停咁又话，即系曼联又好，阿基都不停揾紧马体会啲人去想傾啊，想買啊，咁、okay. 但係我覺得就再睇啦，因為佢哋都會，我諗嚟緊個賽程就跌緊嘅話，蘇格蘭頓啊，或者其他幾隊都未去到，即係去到二真係先至係啲硬嘅再嚟，係啦、 啊。 咁你一月、啊、我諗佢仲有啲時間再諗一諗嘅， okay. 我覺得。 嗱咁啊，呢、次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哋真係。都系唔撚講車仔住 ，OK， 因為唔夠時間啦，係唔好有投訴啊？ 你想講邊隊啊？ 講咪聽，咁咪講下狀元啦。你知狀元我哋通常三幾句説話講完噶啦。 係啊，嗰隊 曼城咁你12分係咁，你都要提下佢啦。贏曬4場，咁我就喂，俾你揀個最佳球員，即係曼城，你會揀邊個咧？ 我 四場波啊。印象中， 哇！突然间谂谂先，耶耶咯，都系 耶耶， 我都系要耶， 我都系，咦，我都系拣耶耶， 冇得拣啊！ 有冇人反对咧？ 冇反对， 系啊， 佢真系一个打晒， 丫丫真系好犀利， 佢真系打 Q 晒， 系啊， 同埋即系几场波，譬如尤其是对史云斯嗰场啊，嗰、场个史云斯打得好好，其实我觉得喺快车里边嗰、个波，佢入嗰个波系真系。回魂咁樣啊！即係突然間再領先咧，係打窒咗小雲斯嘅。 OK， 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同埋佢喺對利物浦嗰場亦都係佢喺中間真係打曬所以我覺得 四場波裏面就我諗大家同意嘅，丫丫係打踢得最好嘅。我諗就即係好喺邊度咧？幾樣嘢啦，我諗就即係入波有佢份。 OK， 進攻佢有參與，但係你見到咧四場波有少少特色，我諗今屆都有少少特色嘅，就係、是、我諗佢都拍咗費蘭迪諾一段時間咧，佢都開始係 夾到啊， 擺翻後少少鬥住費蘭迪諾嘅。你見相咧就費蘭迪諾係多好多啊，咁啊佢就因為年紀又大咗啦。你知佢不嬲打波都好老練嘅，咁我就揀時間上啦，咁啲時間揀得好準確嘅，咁其他時間都係俾個後生啲就即係衝又會俾佢多，即係俾個後生啲佢衝多啲咯。如果你 compare 翻回上季 Yaya 嗰、那個，即係就唔會話下下都打到好似個進攻中場咁樣嘅。咁啊，仲有就是、 有少少等於佢開頭蓋嚟。 仲有就係、是、都唔使講噶啦，大家睇開英超都知啊，即係大佬即係。呢條友真係即係全面到不得了啊！大佬進攻又得啦，防守啦，仲有你不攞住個波，你幾條友埋去都攞唔到佢個波嘅，即係好亞詐嗰啲踢法又係一流嘅，咁、啊又有路數，咁所以全部嘢都齊曬。咁啊四場波其實就稍稍其實就係回一回氣，就喺對水晶宮嗰場啦。咁係嗰場波比較好似好難攞到分嗰場波。即係水晶宮其實亦都係四場快車裏面其中一隊中下游球隊踢得唔錯嘅一隊球隊啦。 咁你冇得講，因為之前嗰場大佬你燒完對利物浦嗰場， 燒完對利物浦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成隊，我記得印象記得嗰場波就換咗好多 second team 出嚟， 冇錯， 換咗好多嘅，咁包括啲傷愈出嚟嘅納斯達石啊，或者仲有啲乜嘢啊？哇，仲有好。仲有啲迪斯高啊， 迪斯高 啊，即係好大扎人嘅，大家可以睇翻個陣容嘅啦。我最記得就係賽後個訪問啦，訪問翻佩雷斯即係水晶宮領隊啦。咁、那個 BBC 個記者就問佢，佢話你覺得呢場波，哇你都打得唔錯喎、啊，頂到1-0啊，咁然之後跟住話覺唔覺得係因為即係人哋曼城嗰邊出副選咧？哇！佢聽完呢句説話咧，火都嚟埋曬，想打柒人咁滯，咁啊！屌你啊！副選3亿嘅嗰队波，佢话你俾我教啊，我都唔捻使赢咁辛苦啊，场场担住支雪茄食雪茄得啦，使捻教啊呢啲咁嘅波咁样啊，即系话你咁啊都讲得有道理嘅，咁但系即系喂，即系你话嗰队系 B team 嗰队波，你睇下个阵容都吓死你啦， 最就系人哋嘅正， 足基本上可以打欧联嘅，起码都可以，咁所以就即系。佩雷斯又唔想人哋抽佢水嘅，咁所以就即係發咗少少老皮咁啦。咁啊，基本上4-2，唔係四場波贏曬，咁啊上曬嚟㗎啦。咁我諗下半版嘅曼城係輕輕睇住嗰個作客個成績有冇改善啦、 啊。因為下半季嚟講，佢最大問題就係所謂對六強啦、頭六名嘅賽事咧，佢5场要作客 嘅， 係啦，得場主場， 所以即係話即係。都咁樣講咯，你即係我啊，同阿夏薩特講埋都得嘅，唔係即係抽水咧，抽準啲嘅真係。今屆你即係除嗱，我隊就冇啦，死咗噶啦，因為可以再講。即係你哋嗰幾隊咧，冇一隊即係冇一隊可以威到尾嘅，即係到最後真係咧都係即係好亂局嚟嘅，咁所以咧就每個禮拜一到你威，聽我講，有幾盡威幾盡。唔使你人感受嘅，OK，OK，咁啊，所以曼城冇錯，即係我諗下半季係要留意住嗰個作客啦，因為佢大部分嘅即係六強對壘嗰啲全部都會喺曬作客 啦。先到時先再算啦，先 到時先 算，好反高潮嘅。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最重要嘅係嚟緊個歐， 仲有二月歐 聯個對手啊， 六強要對住巴塞， 係啊，係 啦，所以唔止係咪最強？ 唔止啊，仲有啦，咁佢仲有聯賽杯咧，又係二月零3月尾到又要打聯賽杯， 你又想抽水？ 我唔係抽水，即係 真係未必會對曼聯嘅喎。 我講咁佢都要打㗎，3场聯賽杯嘛， 足總杯要打啦，嚟緊禮拜。 咁啊，所以話佢其實好密嘅，嚟緊賽事佢密到爆啊！ 3亿嗰呢條波唔撚使打。哦、真系啊！屌你咯，真系食雪茄嚟噶，我哋真系黐线嘅，系咪先？咁啊，仲有大家可以嚟紧下半季开个竞猜游戏嘅，睇下边队喺 AD 啊，第一队赢波啊，大家可以估下，其实都咁有19队啊， 冇啦， 搞个游戏玩啊，即系 冇19队啦，打咗唔知9场定8场噶啦， 系咁啊，大家可以计下，即系可以 剩翻嗰几队，剩翻几队 可以开盘赌嘅，其实即系睇下边队可以喺嗰度喺 AD 攞分先啦，吓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先啦， 好啊， 先講呢、這個 车仔啊、利记啊、曼联啊咁样啦，好冇？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